第88集，再享受一下。住院那几天，大概是仁义这几年最轻松也最幸福的时刻。不用训练，不用上课，不用出警，还每天和供应贤腻腻歪歪一起聊天、吃饭、散步，晚上挤在一个被窝里看电影。虽然供应贤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还在用电话和电脑工作，但剩下的时间几乎都是他一个人的。仁义为了尽可能的多和供应贤独处，连中队的人来看他都会被他找各种借口尽快赶走。这样大量的占有供应贤的时间和注意力是仁义以前想都不敢想的，如今每分每秒对他来说都甜蜜极了。只是人是得寸进尺的欲望动物，得到一点就想要更多。他沉溺于这种如同同居一般的相处中，却又惶惶而不得终日地意识到好日子所剩无多了。那种想要拥有供应贤的欲望变得愈加强烈，他就愈是不敢开口。不说出来还能以朋友的身份朝夕相处，若是说了出来，也许就什么都没了。只要一想到这个，他就害怕。他是怂了，也不怪曲阳波点他，他确实怂。可看到供应贤冲他毫无防备微笑的样子，他就心甘情愿地怂下去。明天就要出院了，两人也都恢复得很好。供应贤一大早起来就开始做仰卧起坐，仁义一个星期没动也感到身体有点钝，但他不急着运动，反而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看着供应贤。供应贤将外面的睡衣脱了，上身只剩一件贴身的黑色自发热衣，从这个角度看去刚好能将他绷紧成块状的胸肌和肱二头肌、薄削的腰肢以及绵延而下又丰起而上的翘臀尽收眼底，更不用提那双伸得笔直的、长得没边的腿。对着这样的美景，仁义觉得自己能吃下三碗饭。不过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，诶，这都做多少个了，这小子是不是故意在炫耀？ 你做多少了？ 平均一天200个。 仁义傻住了。 你呢？ 供应贤一边换着气一边问道。 没数过。 供应贤一口气做完，流了一身汗，顿觉神清气爽。他从地上跳了起来，一边拉伸一边问仁义。 你不活动一下？ 最后一天了，再享受一下。 仁义微眯起眼睛，那件自发热衣薄且透，贴身穿着，加上供应贤流了不少汗，他看得口干舌燥。 懒蛋， 我今天就想当一天懒蛋。哎， 随你便吧，我去洗个澡，早饭应该快送来了。 仁义躺在床上用力舒展了一下身体，然后头枕着胳膊看着天花板傻笑。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和供应贤同居了，过得应该也是这样的生活吧，想想就很让人向往。手机屏幕在旁边闪了闪，仁义拿起手机看到齐潇发来的微信。 哥，最近干嘛呢？ 没干嘛，老样子。 你最近放假吗？好想见你哦。 仁义犹豫了一下，虽然撒谎有点愧疚，但他和齐潇现在确实不适合见面。 嗨，没有，年底中队特别忙。 齐潇打了电话过来，仁义看了一眼紧闭的浴室门，接通了电话。 喂，齐潇。 我最近要休息一段时间，你请个假吗？或者我去中队找你玩。 嗯， 中队是工作的地方，你尽量还是不要来我们中队吧。你不是去外地拍戏了吗？ 哎，上次的事儿，我跟经纪公司闹得有点僵，最近都没戏拍，烦死了。我在考虑解约。 你想清楚再做决定啊，反正我相信你未来的发展会很好。 你总是安慰我。 我说真的。 啊，好无聊啊。我觉得最近你对我好冷淡啊，约你也约不出来，你也好久都没跟我们玩了。 我工作太忙了，再者我最近在…… 任毅迟疑了一下，他想找出一个合适的措辞，结果一时又想不出来，鬼使神差地吐出两个字：相亲。 相亲？你相哪门子的亲啊？ 这是朋友介绍的，相处看看。 任毅无法将龚应贤的事告诉齐霄，也不好直接拒绝齐霄的热情。他们这样的关系，一旦一方有固定伴侣了，大家默认就结束了。他希望齐霄听得懂他的暗示。 怎么？你打算谈恋爱了？ 哎，年纪也大了嘛。 那你想谈恋爱的时候，从来就没考虑过我这个人选是吗？ 任毅没料到齐霄会说出这种话，支吾了两声，愣是没接上话。这时，龚应贤推开了浴室门，带着一身热腾腾的蒸汽出来了。任毅本能地缩了一下身体，想去遮挡正在听电话的那只手。可龚应贤可是刑警，对人的微表情变化非常敏感，他皱起了眉头。 你在跟谁打电话？ 齐霄听到了任毅电话那头有动静，但只能分辨出是男人的声音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对任毅说了句祝你好运，就挂断了电话。任毅放下了电话，有些尴尬地看着龚应贤，他是个非常不喜欢不擅长撒谎的人，每次撒谎他都需要在是否要说真话，这事是否值得撒谎之间犹豫一下，这一犹豫往往有时候比任何一个选择都糟糕。他刚刚已经撒了一个谎了，结果是不大愉快的，于是他决定说真话。 齐霄，先聊一下近况。 龚应贤不悦地哦了一声，他知道自己没权利阻止别人交朋友，但不高兴的权利他还是有的。 你好像真的不太喜欢他。 嗯， 为什么呀？ 龚应贤瞪着任毅。 也不重要。 他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答案，反正肯定不会是他最想的那个就是了。这时龚应贤的司机把早餐送来了，一边吃饭任毅一边哄龚应贤。龚应贤的脾气被任毅总结为大小姐脾气，不是没有道理的，来去都快，虽然容易生气但也容易哄，不一会儿就笑了出来，这一夜啊也就算接过去了。任毅想，无论龚应贤如何看待齐霄，出于对所有人的尊重，他都会和齐霄保持应有的距离，这与龚应贤会不会回应他的感情无关。办完出院手续已经是下午了，秋妍亲自来接他们出院。路上任毅坐在车后座，看着两人不时的交流案情，一对俊男美女真是又般配又养眼，他心里吃味极了，但在秋妍面前又不敢表露出一星半点，生怕被他看不起。 红艳的背景和社会关系我们梳理的差不多了，现在对那个有化学背景的人也有一些线索，不过得一个一个去证实。那个人太狡猾了，几乎没留下太多痕迹。 我能肯定他们至少见过面，绝对不是像红艳和陈佩那样只是电话联络。因为调配化学原料，尤其是过氧化氢这种非常不稳定的物质，必须专业人士来操作，否则很有可能先把自己毒死炸死。 嗯，我们会找到他的。 你刚刚出院，不回家休息一下这就急着要工作了？ 我觉得我恢复得挺好的。 龚应贤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眼神带笑。 你不也一样要回中队？ 啊，也是啊，一个星期没看着他们，怕他们上房揭瓦了。 秋妍将车停在了中队门前。 任队长， 你好好保重身体。 放心吧。 任队长。 秋妍叫住正要下车的任毅。 无论以私人名义还是职业立场，我都想认真的感谢你。 不客气。 他朝龚应贤挤了挤眼睛，回见。 明天我叫沈晨佩，你明天早上来分局吧。 没问题。